5139-5080，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80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我后半生就完蛋了，就得活活饿死。 这个有情可原啊！ 他的开头写，要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就得活活饿死，后半生就完蛋了。他是这么个原因，你都这样了。你自己饭都吃不上，孩子都吃不上饭，孩子都下岗了，给你200块钱的生活费，攒2000块钱，你说那得咋攒呢？不敢吃饱，更不敢吃好。汇款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那孩子知道怎么整啊？想了半天没写名，写个志愿者。你看就是，哎呀，捐款里边呢，这啥故事都有。就像这帮孩子似的，你看病是一样的，故事一家一样。捐款的人，捐方的人，捐都是一样的，一个人一个故事。所以我就说啊，咱们这个救助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那是方方面面，就连监狱的犯人都感动了。我就收到一封监狱的犯人给我来的一封信，他说他们这些犯人呢，在监狱也看电视，一夜就看到咱们救助这些孩子的专题片了。他说看完之后，他说这帮犯人全都流泪了。他说当时他是非常感动。他说跟你们比啊，他说我们就不是人了，净干坏事的。然后他说呢，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出来，我一定重新做人。我也像你们那样去帮助那些个有困难的人。 犯人都感动。 不是说他黑透了啊，坏透了。他也有良知，他说有一天如果我能活出去，我一定像你们那样重新做人，我也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但是他说我可能不能活得出去了，因为他判了21年呢，也不是判了23年，他说我都做13年了，他说我还有10年，他说我呀都60多了，我一身的病啊，就说你们救助那些孩子的病，他说我全有，就是类风湿啊，黑天白天疼啊，难受啊，他说特别痛苦，整个肠胃都不好。他说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们来救我，因为我是坏人。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呢？ 他给我来的信嘛，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就看到这封信，他说他也想重新做人嘛，但是不能活着出来了。他说好人你们都救不过来，不可能救我们这样的坏人。所以他说的吧，也挺那个客观的，但是能看出来他一种悲哀哈。这做坏人多不好啊哈。当时我看完这封信，我就感觉他有良心的发现，可能在之前不管是怎么处理他，可能他都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看了咱们救助这个孩子之后，他良心发现了，就知道自己错了。人呢，有时候啊，他是一念之差，可能做了错事， 一念改变一生啊， 就是终生遗憾。 他不是生下来这人有多坏，可能就是一念之差。那现在呢，他一下又感悟到了自己错了，完了如果能活得出来，我还做好人，我也去帮助那些困难的人。就说吧，这个坏人也有这个同情心。北安有一个监狱，就他那里头犯人哈、也听过我讲人生故事，就是我讲这个治胃病啊，讲人生故事。这个监狱的犯人都有特长，这个犯人吧，他会刺绣，他是个男的，他绣的一个一人多高的一个财神爷，他绣完了，因为不让他出监狱嘛，他托管教说你一定要把这幅财神爷，不管想什么办法，我就求你这一件事儿，一定送给这个企业的就是一人多高的那个财神，他绣的。 那又绣了很长时间 呢。哎，绣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这个救助吧，就是把那个坏人都能感动。我给我们企业定了三大使命，第一个，永远救助贫病交加的失学孩子。 永远啊。 永远。只要这个企业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救助这些孩子。我跟员工大会上，我也跟他们宣布，我说有一天我要不在人世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继续永远去救那些孩子。 只要企业不倒啊！ 只要企业不倒，我们就永远去救那些孩子。所以呢，这个你看，今年这个7月25号，国务院法制办啊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国家出台中医药法，向全国征集中医药法意见。当时我看到这个中医药法征求意见这个稿了，我就给国家也写了一个提了一些个建议。 这是业界一个重大的举措啊。 对，那么这个国家呀出台中医药法，说明呢国家对中医高度重视，是吧？中医现在开始立法了，以前中医没有法，没有法这事儿不好办。你看西医有法，你看西医为什么很多人后来从事中医的都不做中医了，都去从事西医？你没有法，你出点事故，这个事儿不好办。所以国家呢，今年出台中医药法，就说明。这个国家认识到拯救中医是当前重中之重，这是拯救中医非常急迫因为老百姓的病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现在说靠西医目前看呢，西医仅仅是200多年，200多年的经验，我们5000多年的中医的经验那有多少，是不是？那么国家呢能意识到中医这个是老百姓的福音。中医几千年来应该说是博大精深，我一直认为中医不是医学，我认为它高于医学。它是哲学，它讲的是自然法则，它讲的是道。那么西医呢，它讲的是科学技术，那么中医讲的是道法自然， 这就像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一样。 对，怎么知道中医讲那个是道呢？你看他有一句话他说阴阳平衡调节阴阳平衡人就不得病，这就属于道的范畴。阴阳平衡，万事万物都得平衡，这就叫道。你那树打针吃药那就是技术，是吧？他讲调节阴阳平衡，你看这就属于这道的范畴了， 更有深度。 那为什么说他还属于自然法则不叫科学技术？你看他有一句话，这句话绝对是自然法则里边的内容。他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就是说的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这就是自然法则，所以中医它是哲学，它属于，就是他讲那个就是道，就是平衡，所以中医呢，这个 真是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就这些年呢，他受了很多的冤枉，遭受了很多的曲折， 所以中医近些年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医呢，治胃病，这是中医提出来的，就是在古代哈，在《黄帝内经》这个教里边就讲，中医，治胃病治病，下医治乙病治病，就是最好的医生，让你不得病，这个最差的医生是得了病我去治。那你说两种医生哪个医术最高？ 对，正如这个扁鹊三兄弟的这个故事一样哈， 哎。这个扁鹊的故事哈，这个咱们中国人人人都知道，就是说古人呐，提出治胃病，你看这才叫科学。首先说啥是胃病，治胃病 就什么概念？ 你得先知道啥是胃病。那么这个所谓的胃病啊，就是人的机体啊功能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但是它还没有表现出来。就是在发病的前期有这个预兆了 但是表现不明显， 不明显， 身体看不出来， 就身体吧没有难受的地方，没有感觉自己我好像有病了，还没有感觉出来， 但是在内里已经开始萌生了， 就已经潜在了，潜伏了，这就叫胃病还没有发生的疾病就叫胃病，治胃病就是已经开始有潜在了，疾病已经潜伏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但是高级的专家，就是技术很高的医生，他能看出来他一看脸色不对，你今天脸色不好， 或者是这个中医的脉象哈， 或者是一摸脉，望闻问切，你身体机能不正常，有要得病的可能， 就尽管你没有什么症状， 对，你不觉得难受，但是你有这个表现了，现在我就得给你治，这就叫治胃病， 那有些人可能还不太接受呢，我没有什么症状， 你说对了，古代讲那个扁鹊的故事，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扁鹊呢，见了这个蔡桓公，一看，哟，蔡桓公气色不振，因为他呢。有经验呢，就说蔡桓公，大王，你有病了，你这个病呢不重，就在那个皮肤表面，好治，我给你治，这蔡桓公就不高兴了，明明自己啥病没有，你怎么就说我有病呢？ 没有任何一丝感觉， 对呀，你还要给我治病，我没病，你要给我治病， 就理解不了啊。 他认为这个扁鹊呀。想给没病的人治病，你看你好了吧，显他医术高明。 我认为他另有图谋啊， 另有图谋。他认为这叫图谋不轨，来抬高自己，是因为没有病的人来抬高自己，显得医术高明，所以他就生气，就不搭着他嘛。完了，扁鹊就走了。又过十天呢，又见到蔡桓公了，说大王，你这病已经进入到腠理了。再不治吧，就该严重了， 进一步深入了。 就进一步深入了。你说这个蔡桓公，他就更生气了。你怎么见着我就说我有病呢？ 好像咒我一样。 对呀、你看我明明没啥毛病啊，你也这么老说我有病呢？就拿没病的人，显示你有医术啊。他依然是这么认为，所以呢，扁鹊无奈又走了。等到第三次见到这个蔡桓公的时候呢，他说：“大王，你这是病已经进入。”肠胃了，进入骨髓了，如果你要再不治有生命危险，你看蔡桓公就生气了， 急了啊， 急了，是不是？就把他赶走了，明明没有病，你非得说我有病，是吧？这又过了十天，扁鹊见到蔡桓公了，扭头就跑， 为什么呢？ 这蔡桓公就今天奇怪了，他今儿怎么不说有病了呢？他怎么见着我他跑了呢？他让他手下你去给我撵上他，你问问他，你跑啥？是不是我没啥病，你不敢说啥了？这个下人，就把那个扁鹊追上了，说你跑啥呀？你见着大王你跑啥呀？他说大王已经病入膏肓， 治不了了， 治不了了， 再说也没有意义。 就我要再说吧，没有意义了。我不能再说了，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也没办法了。 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要是，前期初期哈，病在 基辅，他说呢，用一般呢用热敷的办法，好了，很快就好了， 不用吃药的， 不用，他说这个病啊进入到腠理以后，就再进一步的进入机体了，用针灸的办法，用砭石，用刮痧，用按摩，都能给他调回来， 也不复杂，也不难， 也好治，他说呢，后来进入肠胃。他说这个呢还有挽救的余地，用汤药，熬点汤药给他喝一喝也能过来。他说现在呢他进入骨髓了，病入膏肓了，现在什么都救不了他了。然后这个下人一听回来跟大王说，说你这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大王就哈哈乐了，你说我这不挺好的吗？你说他还说我没法治了，他始终不相信有病，结果又过了十几天呢，大王果真就病倒了。他这回想起来了，扁鹊说的话是真的，他说不行，得赶紧去找他。结果呢他的宫廷的人就出去很多，就找扁鹊，哪找也没有，扁鹊到国外去了，已经出国了。为啥出国了呢？如果他不出国，把他找回来抓回来给大王治，治不了就得杀他，是不是 有生命危险了？ 他有生命之忧了，不能再在国家待了，他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大王就死了。你看 这个蔡桓公啊，如果当初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啊，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啊。 所以这就是古代最典型的治胃病的故事， 这事儿很教育 例子啊，很教人，那么今天呢，就有蔡桓公这种想法的人，多数都这种想法。 就是啊， 就没有这种想法的，极少极少，就说没病防病很少。都是等着有病去治，哪有说的，今天觉得不舒服，谁要得病了，我得开始治胃病啊，我得找一个上医，医术最高的。古代吧就把医术最高的称为上医，也称为上工，上工治胃病，下医治乙病，这古代他把那个医术不好的他看不出来人得病，就像那个魏文公，魏文公也叫魏文王啊，就问扁鹊。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你们哥仨，他们扁鹊他是哥三个，这个扁鹊呢是老三，魏文王就问扁鹊，你们哥仨谁的医术最高？扁鹊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其次是我二哥。 三兄弟都是行医。 他三哥仨都是行医生。他说我的医术啊是最次的。那个魏文王说，不对呀， 就是 没听说你大哥你二哥会治病啊， 就只听到过扁鹊， 只听说你扁鹊是神医呀， 就是 你怎么说你大哥医术最高呢？扁鹊说，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我们知道，我大哥呀治胃病，他我大哥专治胃病，就是让你不得病，望闻问切，他一打眼知道你要得病，他就用一些个办法，就像扁鹊看在这个蔡桓公似的，一看在基辅，我用这个热敷的办法我就能给你解决，一看进入腠理了，我用针灸我都能解决，但是病人自己不知道，你看他一打眼他就知道，所以吧，不等病发起，他采取一些办法，好了，说这个好呢，扁鹊说只有我们家人知道。就是我们家人知道我大哥有办法不让我们家人得病， 这个就像防火一样， 就像防火似的， 火灾没有发生之前把这容易引燃的这些物品就给它转移了，永远不会再 就防火， 对， 这比救火好， 就是 强于救火。过去有一句话说刀口药好 啊，不如不拉口好。 对对对， 哎，就是治胃病，实际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呢，没名，只他们家人知道他大哥有这种本事。 就像蔡桓公这个故事似 的，哎哎哎， 他理解不了， 他理解不了 啊。 哎， 只有内行或者是更高明的医生才能明白这里边的这个道理。 对， 嗯， 哎，你看他二哥呢，叫治预病治病。 预病， 哎，就是将要得病。 哦， 啊，就说比那胃病又进一步了， 就介于两者之间。 哎， 胃病和乙病之间啊。 哎，乙病之间。 哦， 哎，这个叫预病。 这个时候可能就表现 这个已经看见，对，表现出来了。 哦， 啊，一看真有病了，但是病不重，哎， 也是非常轻微啊。 哎，轻微， 刚有一点点的苗头，就是。 对，啊，一看这是得病了。 嗯， 哎，就是特别轻，你说没病也行。 哦， 哎，但是已经看出是病了。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亚健康状态。 哎，对了，叫亚健康也行。 哦， 哎，但这个呢，他二哥吧，一治就好。 哦， 哎，一治就好也没名。哎，但是这个谁知道呢？家人知道，乡里知道，乡亲。 哦， 哎，就是周围附近， 小范围内的， 哎，周围附近的人知道。 嗯 嗯， 嗯， 哎，所以别人都不知道，不知道他二哥医术高。 哦， 啊，他说他呢是治乙病的，啊，就是已经得了病的叫乙病，啊，那乙病呢，这人要死要活的， 症状就明显了， 哎，就明显了。 嗯， 哎，这个得需要大动干戈了。 嗯， 你说嘛，下猛药， 嗯， 啊，开刀，做手术， 嗯。 就得用这种办法了，就说这个人有死的可能了。那么呢，他这有死的可能，这知道的人就多了，完了他给治好了。但是这个可不是这种情况，说医治都好了，已经到了晚期了，医治也好了，这个有的能好，有的好不了了。 对， 凡是能好的，就是说出名了，这个不是家里出名。也不是村子里出名，是全国出名，已经都要死了，你看他给治好了， 就是反差大。 哎，他叫神医， 神医， 他叫神医。 嗯， 但是呢，你得下猛药啊，吃药三分毒啊，你治好了，你后患无穷啊，你病根留下了，你命保住了，你接下来的并发症，你这个病多了，是不是？你看麻烦。他大麻烦在后边呢，但是命保住了，这个影响力大。 嗯， 哎，至于后来并发症什么的，病变呢，恶化呀， 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哎，只是他这块没死，哎，他就出了名了，这叫神医。哎，但他自己知道，这叫下医。哎，治乙病的那是下医，哎，他大哥是上医。 嗯， 所以古人有些话嘛，形容的啊， 这是 就很好。哎，他说呢，治乙病，好比是渴了，想起打井去了，晚了，说要打仗了，两个国家要打仗了，想起去造兵舰、造兵器去了，全晚了。哎，就说身体已经这个病入膏肓了，像蔡桓公似的，想起来找扁鹊去了，晚了。哎，所以治胃病呢，它的意义。就在这儿，那就是说咱们今天病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难治，为什么看病难看病贵，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治乙病，都是等了有了病上医院。 对，这是一种观念哈。 如果这个观念要把它转过来，都意识到这个未病先防啊，有病防变，是不是？那都从治胃病开始，人人有这个想法。 嗯， 那还哪有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往前越一步哈。 对呀，这就是原来咱们卫生部部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他说过那么一句话：13亿人的健康不能靠吃药解决。 对。 要重心前移。 哦。 从源头抓起。 对。 你说重心前移。往哪移？别治乙病了，对，从治胃病开始，这叫重心前移。 这是根儿啊， 哎，这是根儿， 也是就像说的问题的主要矛盾。 对对，哎，等有了病上医院，这就麻烦了。 对， 要能治好，那蔡桓公就不用死，就不死了，是吧？要是

防止恶化，才能够延长人的生命。这个呢也归在治胃病上。不是说只有让你不得病才是治胃病。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已经得病了，我防止你恶化， 就到此为止哈，不要它继续发展了。这个 对，别再恶变。所以以病防变嘛。防止你恶化，防止你得各种并发症。这也叫治胃病。所以这个治胃病吧，它从两个方面说的，它不是一个方面，不是单说的我就让你防止得病就行了。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已经得了我能帮你改善症状，减轻痛苦，延长生命，提高生存质量。 胃病防病，疾病防变。 疾病防变。那么就是今天国家能高度重视治胃病，所以它的意义非常大。这个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就是说人呢最难的是无疾而终。就是老了啥病没有。 就老百姓的话说就老死了哈。 老死了。 不是病死了。 不是病死，是老死的。无疾而终，啥病没有。这个比挣多少钱都有意义。 就是。 比你挣个金山都有意义。 这是莫大的一个福分啊。 对。比你当多大官都有意义。是吧？ 对。 有的人权力不管多大，最后是一身病。有的人有的是钱。是吧？你看那没有意义呀。 一生当中最大的夙愿了哈，无疾而终。 对，无疾而终。所以古人呢，我就说古人是很有智慧的。 您一直强调这个。 我一直以为古人最有智慧。我认为古人他为啥有智慧呢？他那个时候吧，他不把全部精力用在钱上。不用在挣钱上。我感觉今天呢好像整个精力都用在这钱上了。你看这有利有弊。钱是有了。是吧，双刃剑。精力都用在去挣钱上了。你看忽视了身体。 挣钱不要命了。 挣钱不要命。就这个问题。所以古人讲五福临门。你看我记得小钱哈，家家贴退子。 对。 横批都是五福临门。 对对对。 今天你问这个好多人随便问哈，你说这个古代讲的五福临门，这五福是哪五福啊？ 这还真就不知道哈，这个话倒是常听啊，尤其小的时候，像你所说，这个对联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五福临门。 对， 但真正的这个意思啊，恐怕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啊，就是这个贴对子都不贴五福临门了，都不写这句话了，都是什么招财进宝。 但是哈，从这个对联上就可见一斑了。 对，意识、观念、宣传。是吧，全都改变了，一切都为经济服务的时候，那就连这个五福临门都不写了， 就轻重不分了啊。 对，你说这个对。这就叫轻重不分了。啥重啥轻不知道了。 福不要了，要钱儿。 对。你刚才提到说你也不知道这五福临门。 就是啊。 这就不应该。现在年轻人就更不知道了。 不知道。 现在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五福临门。 真是不知道。 都不知道。这个古人吧，他把这五福临门他是怎么分的呢哈。这五福是哪五福呢哈。他那里头叫，你看那个古代那些个记载哈。他说叫一月寿。一月寿就是长寿。 长寿。 二月康。就是健康。三月德。 德 还 有德， 积德， 积德， 四月富，财富，五月考中命， 考中命， 考中命，就叫亡福，就是死亡是一福，死了，这个福是最大的福，咱们今天五福临门，不知道是哪五福，你都不知道啥是福，你干啥呢？ 是， 就知道钱是福，麻烦了， 就记住这里边那个富了哈。 光五福临门，他就记住一个富， 就认为有钱就是富啊。 对，那是第四位的， 就是 你看，一月寿， 长寿是一福， 第一福啊， 这是最大的福啊， 首位了 啊。哎，人家活100多岁，有人活50多岁， 对， 人家活一辈子顶你两辈子， 不是， 你看这不是福吗？对呀、啊，青年夭折的很多很多呀， 嗯， 都为了那个富，都为了那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为了财，完了把身体造垮了，年纪很轻的死了。这个人嘛，他不知道我要长寿的好处，我怎么才能长寿？不想了，你都不想了，那长寿就降临到你身上了，是吧？你只有想，哎，才有行动，采取的措施。 对， 你的长寿的办法， 你光重视也不行，你得有办法， 你还得有办法啊。 这个办法还要好使， 是不是？ 要管用。 对呀、啊，你压根儿都没想，那搁哪来长寿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你没有意识就不会有行动， 对， 你没有行动你就不会说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我说，人家古人提出来，医曰寿，长寿，这是最大的福。 对， 哎，他排第一上了、 嗯， 是吧？二月康，是吧？健康，你是长寿，可是一生病，那一生病你长寿有啥意义啊？那不是活受罪吗？生不如死，还不是死了好了，整天活受罪，是不是？得健康，啊，这个啥病没有，一点痛苦没有，那活的时间越长越好啊。 对呀， 人家活那个100多。是吧？丁有的人50多岁，人家是活两辈子吗？人有的活还有活150多的呢，是吧？哎，那就丁三辈子。 嗯， 你看这个意义就大了。哎，就这个健康，二月康。哎，但是你说健康，你说谁不想健康？古人的话说的多好，有啥病有病，没啥病没钱，有啥都别得病啊。 嗯， 哎，你看这对健康重视吗？今天就不重视了，是不是、啊？就是没啥病没钱，光为这个钱了，有啥病有病这个不管了。 嗯， 现在你说有病的人，有钱的人有几个没有病的？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那都越来越多。 嗯， 所以这个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那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三月得，德是一福， 嗯， 你说谁能想到说德还是一福呢？哎，这件事儿我有感觉，不是说我这人呐，咱别可别老王婆卖瓜啊，我这救了多少孩子，就叫德。 通过你之前讲述那些事情哈， 对呀、啊， 这是一种快乐， 快乐， 德就是一种快乐。 哎，这话说对了，你看第一长寿了，第二健康了，那第三就得快乐了， 对呀、 啊，这个快乐。只有付出，付出帮助别人，这就是德。做善事，做好事，快乐自己， 这是精神财富啊。 精神，你看 这个更大的程度来说，是指的这个人的内在的啊。 对， 精神层面的。 第一，是生命，长寿就是生命吗？第二就是健康，第三呢就是精神， 对， 就是快乐。哎，你看古人这个编的多好。 就是， 哎，不是编的，是总结的，哎，是总结的， 总结， 哎，多好， 经验之谈， 哎，就说这个德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这德有啥意义， 对， 是不是？就能做出很多很多的坏事出来，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河北那个大油罐车，造事，你看那个驾驶楼，撞扁了。大油罐车， 一边流血一边流油的。 哎，司机流血，那大油罐流油，当地那么多人，谁也不救司机，都抢了油。 就是， 你说这能叫德吗？ 这良心呐，何人？ 是不是？哎，但是呢，现在吧，有这种思想的人多了，在现场就一个人去救那司机，你看，他没抢油， 他救司机，你知道他有多快乐吗？ 就是 他最起码得到一斧， 对， 他得到一斧，抢油那些人斧没了，白斧抢没了，因为德没了， 缺德了。 哎，你看， 嗯， 就这个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媒体啊，宣传道德这块吧，每天应该多讲一些。 嗯， 哎，你像那些个，娱乐吧，应该适当。 对， 应该适当。 对， 那有的人娱乐是为了发财的，是不是？一旦成了明星了，那身价那就不知道多少了。 引导啊， 对呀， 引导人积极向上，向上。 哎，应该引导人人向善，不是引导人人发财，是不是？那老百姓都能上那都能成为那个演艺界明星吗？现在演艺界明星发财了，是吧？那大众呢？多辛苦啊！ 对， 哪有发财的？ 这个价值观呐、啊，人的这个价值观、 人生观、价值观， 就是 崇拜明星啥呀？ 嗯， 还是崇拜怕发财。所以这个德，要国家能大力宣扬这个，就对这个社会的风气，对构建和谐社会， 嗯， 你看这个就非常有好处。 那也能延伸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哈、啊。 哎， 如果都是这个人呢，都积极向上。是不是都互相帮助、 嗯、 那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好起来了，身体自然就强壮起来了啊。 哎，对了， 嗯， 哎，就这个精神能让你健康、嗯、能让你长寿， 就人的精神对他的这个身体，这个 对，就这个德。哎，这个之后我可能要专题来讲这个 好， 哎，这个内容， 嗯， 是不是啊？ 嗯， 哎，这个德用你的话说就是一种精神， 一种快乐、 哎、一种快乐， 有德才能有快乐、 哎、对，有德有快乐。哎，这个四月富，哎，他这个财富是五福当中的之一， 嗯， 他才能排在第四位， 倒数第二啊， 倒数第二， 嗯， 啊，就说人呢、啊、一生没有财富是不可以的， 嗯， 但是一切都为了财富，这是更不可以的， 对， 那我们今天呢，绝大多数人。这五府临门，这五府全忘了，就记住一个财富， 对， 这就更不可以了，这就更有问题了， 这本末倒置了， 哎，本末倒置了。 嗯， 五月考宗命、 嗯、 考啊就是考验的考， 哦， 宗就是临终的宗， 终老的终， 哎，终老的终， 嗯， 临终， 嗯， 哎，就说考验你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府，死的时候怎么叫有一府，叫无疾而终，啥病都没有，是老死的，这是一福，可以说这个福吧更重要， 最大的一个福、 啊、最大的一个福报、 嗯嗯、 活一辈子老了啥病没有，哎，离开人世非常安详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 嗯， 你看像火葬场你去调查调查，你看看有多少人他是这么离开人世的，有的人都没等老啊就造一身病， 就是 现在小孩儿，你上儿童医院去看看， 嗯， 那小孩各种各样的病， 小孩甚至得大人病啊， 得的大人病，大人不得的病他都得， 就是、 嗯、你说这哪叫无疾而终呢，还没等老呢就全浑身都是病了， 对，现在小孩就有得这个糖尿病的了 啊， 嗯， 肾病的， 嗯， 多动症的、抽动症的、自闭症的、孤独症的、癫痫症的，你就说吧， 嗯， 大人不得的都得，你说这哪有福啊，这啥福啊，一家要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跟你说这一家人的福全没了，光剩火了，上火着急发愁，是吧，是吧，只要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全家发愁，所以今天你到火葬场你就随便问哪一个都不是无疾而终， 嗯， 都是一身病，那么这一身病呢他肯定是痛苦啊， 对， 肯定是难受啊， 嗯， 那他不光是身体难受啊，他更重要的是心理难受， 嗯， 这心理难受啊他比这个身体难受更难承受，得癌症的你看癌能挺住，你一告诉他说你得癌了，这心就挺不住了， 就崩溃了、啊、 就崩溃了， 嗯， 绝望，而且呢